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2013。 历史不会说谎，但会冷笑。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历史在笑，黄毓民，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 ，My Radio。 好啦，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同学，咁又到咗历史在笑嘅时间，我哋继续讲五四运动，咁啊讲呢个从人物与思潮说起嘅第三部分啊，就系呢个所谓喺五四之后啊，嗰啲新知识分子或者啲改革者出现呢个思想路，即系话思想同埋理念上边嘅分歧，然后导致行动上边嘅分裂。咁上次我哋特別提到咧，即係胡適嗰個睇法，佢係用即係基於呢個實驗主義啊，咁所以佢就即係提到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然後上次我都有講到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即係話認為所謂紙上談兵嘅各種抽象嘅主義咧，係可能俾政客利用作為空虛嘅口號嚟滿足自己嘅野心，根本不用於解決問題。嗱，呢一種講法就會引起即係好大嘅爭論啦。當時係咪咁啊？胡適嘅文章或者佢呢啲所謂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或者提倡一種就係從一個行動或者實際嘅工作上邊去再去引證一啲理論，呢一種咁嘅睇法咧，就引起呢個所謂當時啊嗰啲即係另外一批嗰啲所謂新知識分子或者改革者咧。嗰、那個即係圍剿，甚至引起呢個筆戰。當時有兩位最顯著嘅啊，就係呢個進步黨嘅報紙作家藍公武，同埋正在熱心研究馬克思主義嘅李大超。咁呢兩人咧，對即係話呢兩個人對呢個胡適呢種所謂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咧，佢哋都係不以為然嘅啊。對於呢種講法。當然，胡適的講法其實很多時候就是他反對教條嘅，係咪？反對你用陳腔濫調，反對揾啲教條或者形而上啊，甚至乎好抽象嘅嘢，或者抽象嘅口號同埋思想嚟去煽惑人心，係嘛？因為嗰個實際解決唔到問題嘅啊，即係佢認為要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是因為嗰陣時候真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好多人提出要解決中國問題嘅嗰啲意見同埋主張，係嘛？好多都係引用呢個西方嘅一啲理論，係嘛？但係究竟符唔符合當時中國嗰個實際嘅需要，係嘛？或者用而家嘅話嚟講，是否符合國情咧？啊，咁呢個就大家都爭論不已嘅。咁但係對於呢個進步黨啊，即係比較保守啲嘅啊，佢哋嘅諗法又有少少唔同，咁啊。比較進步啲嘅呢個李大超，佢研究緊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引入嚟中國嘅啊李大超，咁佢喂大佬，我而家喺度研究緊馬克思主義，同埋要喺中國將馬克思主義發揚光大，你叫我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咁佢梗係唔會同意啦，係咪？咁佢哋嘅睇法咧就係咩咧？譬如話，我哋講呢個進步黨嘅報紙作家藍公武咧，佢就認為咧。即係好多問題咧，即係各種嘅問題，其實係息息相關嘅。佢唔係單純孤立嘅，係咪？你講當時中國嘅教育問題也好，或者政治問題也好，經濟問題也好，佢唔係孤立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教育問題、文化問題，佢本身係息息相關嘅。如果冇主觀嘅思考或者某一啲理論嘅支持，好多問題咧，佢係好難辨明嘅。嗱，呢啲就係佢哋覺得。是需要有一套理論，係咪？有一套即係話可能崇高係咪？即係嘅理念係咪？或 或者一套理論，將呢啲各種息息相關嘅問題咧，可以貫穿起嚟，然後可以提出一啲解決嘅辦法，係嘛？喺呢個西方民主制度傳入中國之前，係嘛？其實即係中國人幾千年來，佢從來都唔會覺得即係呢個專制制度係一種難以容忍嘅制度，係嘛？咁大家習慣咗、接受咗啦嘛，係咪？咁就期待有個好皇帝出現，係嘛？咁啊，歷朝都會有啲好皇帝，又有啲衰皇帝，到後來就有啲即係敗家嘅皇帝，跟住嗰個即係佢嗰個朝代就會覆亡，係嘛？咁呢個喺即係中國嘅歷史上面，大家都睇到啦，係咪？所以一部二十四史其實就24個朝代嘅變換，係嘛？咁嗰陣時呢啲所謂朝代，係嘛？或者嗰陣時嗰個國家觀念同而家都可能唔同啦，係咪？咁佢係一家一姓嘅天下嚟噶嘛，係咪？宋朝就姓赵嘅，系嘛？汉朝就姓刘嘅，明朝就姓朱嘅，系嘛？清朝就姓爱新觉罗嘅，咁对一家一姓嘅天下，系咪呢个朝代即系覆亡，即系代表个一家一姓天下覆亡？咁但系成个中华民族系仍然系存在嘅，系嘛？或者个所谓即系广义嘅中国，佢有个历史文化，系嘛？佢仍然系存在嘅，系嘛？咁但系。即係呢兩位反對胡適嗰個所謂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嘅呢個南宮武同李大超都認為咧，所有嘅問題喺一個無所不包嘅架構裏面，佢係會息息相關嘅。所以李大超就提出馬克思主義，咪係解決曬所有問題嘅一個理論嘅架構咯，係咪？係嘛？咁你叫我少談主義，咁即係叫我拋棄呢個馬克思，冇可能。我認為馬克思係可以解決問題嘅，馬克思主義係可以解決曬所有中國嘅問題。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文化問題、教育問題，全部都可以解決嘅。即係話呢個就係一個無所不包嘅架構，一個無所不包嘅理論架構，係嘛？咁而呢個所謂無所不包嘅主義，就係各種性質相似嘅嗰個思想嘅一個類群，係嘛？其實呢種睇法其實都唔係完全係錯嘅。咁我哋都成日話你都有套即係論述。咁呢個論述係基於咩理論呢？咁樣，譬如我哋香港而家講民主咁。係嘛？咁啊，直接民主係冇人講嘅，咁都係講間接民主。而家呢個間接民主代議政制咧，都係殘缺不全嘅。大家搏命去爭取嘅，要2017年咧，即係普選行政長官；2020啊，即係呢個立法會全部直選，呢、這個都係間接選舉嚟嘅啫。就算講立法機關嗰、那個，係咪都係一個間接選舉嚟嘅？都係唔係一個間接民主嚟嘅？唔係一個直接民主嚟嘅。咁有人提到全民制憲，咁有啲人話啊，你教俾我睇下點樣全民制憲啊，咁樣唔係，咁嗰個係一個理論架構，同埋佢係經過實踐咁啊，有啲地方係咪？咁邊一個國家行憲嘅國家唔係等於全民制憲咧？係咪？係咪？好多都係全民制憲㗎，係咪？咁有啲就當然派代表嚟制憲啦，係咪？咁派代表嚟制憲就係話佢都有嗰個所謂民意基礎嘛。譬如我選啲代表。佢制定呢一部憲法，或者修改呢部憲法。咁你話人大修憲制憲，咁人大咪你選出嚟嘅咧？唔係啊嘛，係咪？香港嗰個基本法草擬，香港人有冇份參與咧？有香港嘅代表，但呢啲香港代表唔係你選出嚟噶嘛？李柱銘、司徒華係咪當時有呢啲所謂香港嘅起草委員都唔係你選出嚟噶啦？係咪都係中共委任噶啦？包括嗰啲所謂即係香港區嘅委員，有啲叫比較接近民主。系嘛？譬如李柱铭、司徒华之流，佢都系中共委任噶嘛？系嘛？所以成部基本法作为一部小宪法，香港人系从来冇参与过噶嘛？而家只系提出喂，我俾我哋参与啦，咁解啫嘛？呢一个系相对比较狭义啲嘅全民制宪嘅观念嚟噶嘛？系咪？咁当然啲人要同你拗嘅时候，你都冇计嘅。香港就系咁噶嘛？系咪？人啊唔可以冇理想嘅，我哋成日讲嘅。咁你就算你要求佢成立一個提名委員會咧，係要一人一票選呢個提名委員，嗰、那個即係對於即係相對於保守嘅一啲主張，嗰、那個都係一個理想嚟嘅，對某一啲人嚟講。不過唔係我理想咁解啫嘛，係咪？嗱，所以呢個問題咧係好有啟發性嘅。當時胡適之提到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咁、那個背景係咩咧？即係喺五四之後，係嘛？跟住即係話呢個所謂一個即係思想。非常之自由發達嘅呢一個咁嘅環境底下，係嘛？當然，政治嗰個操作或者政治嘅影響力當時都好大嘅。咁但係嗰啲新知識分子或者啲改革者，係咪？跟住落嚟，好啦，你 這個是愛國運動來的，五四運動，這個是內抗強權，即是外抗強權，內除國策，是吧？這個是愛國主義的，甚至是一個即是愛國 的運動來的。但是去到最後大家就要提這個愛國運動的基礎是什麼來的，就是要中國變得更好嘛，就不要做次殖民地嘛。你要中國變得更好，不要做次殖民地，你靠什麼呢？是不是你是要解決現在中國存在的一些問題呢？那提出解決問題的主張的人那就很多嘛，是不是？那所以就出現了一種情況，就是會出現一個理念和思想上面的分歧，然後導致行動上面的分裂嘛，是不是？那當然看回那個時代背景，仲仍然是一個軍閥割據的時候，是不是？在南方的國民黨準備要誓師不伐，是不是？要統一中國，是不是？咁所以呢一啲所謂新知識分子或者改革者，佢提出好多主張，其實大部分都係引進呢個西方嘅思想嘅，係咪？咁胡適之佢比較實際啲，就係話佢從杜威嗰個實驗主義嘅嗰個角度同埋立場，佢認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係比較好啲嘅。咁李大超佢正在研究同埋發揚呢個馬克思主義，覺得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解決各種不同問題或者各種息息相關的問題的一個即是無所不包的理論架構，這個是必須的，是吧？還有李大超都認為主義呢是可以用來判斷形勢和判斷問題的標準，利用這些所謂主義或者這種思想的理論的架構，是吧？很有系統的或者很成熟的一個思想理論的架構呢，这种所谓主义呢，它可以即是说用来判断形势和判断问题的标准。除了这样之外呢，主义又可以爱来解决这些所谓相关问题的工具，是吧？但是李大超他都同意胡适某一些看法的，就是说都应该对一些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就不單止是空泛地去討論啲理論，係嘛？咁同時佢認為呢、這個所謂胡適提嘅研究問題同討論嗰個理論之間咧，係冇任何抵觸嘅。胡適說要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那李大超說主義呢是一個即是各種息息相關的問題的一個理論架構來的，要解決這些問題是一個無所不包。那主義除了用來判斷形勢和即是作為判斷問題的標準之外呢，它都可以作為解決一些相關問題的一個工具，是吧？他認為多研究些問題和討論這些理論之間基本上是沒什麼抵觸的，是吧？他都同意即是說胡適所說是要研究問題，是吧？即是和要去解決問題，是吧？那其實在當時即是李大超其實已經是剛才我們講過接受了即是部分啦，他不是全部，部分接受了這個馬克思的唯物論和他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所以他即是说更加进一步辩论呢，就即是跟胡适的辩论呢，就是说他是一个毫无组织和武器沉沉的国家里面，如果在经济制度上面不做彻底的改变，问题不能个别地解决。那个意思就是说呢，在一个没有组织武器沉沉的国家里面，即是指中国啦，是不是？咁你個經濟制度要做一種根本同埋徹底嘅改革，唯有解決呢個經濟問題，徹底解決呢個經濟制度上面，即係做一個根本嘅改變，係咪？咁你先至可以去解決其他嘅問題嘅。咁呢個就係話嗰陣時佢已經係部分接受呢個階級鬥爭嘅理論，同埋呢一個所謂唯物論。是吗？即嗱，讲到呢一部分咧，当然又要好长篇嘅。如果要讲唯物论同埋呢个阶级斗争嘅理论，即系换言之，佢嗰个提法就话，如果我冇呢一个马克思主义呢一个阶级斗争嘅理论，系咪？ 或者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架构摆在整个中国当时的情况底下，这个就是经济制度的一个彻底的解决嘛，是不是？通过这个阶级斗争的理论唯物论来去彻底解决中国的经济制度问题，咁然后先至可以个别解决其他啲问题，系咪？呢、这个系即系呢一种咁嘅论辩咧，其实都系相当有益嘅，我觉得系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当时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一个实验主义啊，即系实证主义、实验主义，觉得要去实际解决问题，比去即系话马喺度即系用一啲口号治国或者主义。就更加實際，係咪？咁李大超就認為兩者咧，即係冇乜抵觸嘅。我講我談主義同研究問題，基本上都唔會有啲咩抵觸嘅。咁嗱，胡適即係話佢後來即係有一篇文章啦。其實佢嗰個睇法好簡單嘅啫，就話你都可以研究主義嘅啊。各种主义都可以拿出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你都可以研究，但是个问题就是说你不可以将主义变成一种教条或者一个铁律，是吧？没得谈的了，这个是一个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理论的体系来的，是吧？你但凡将这个所谓主义或者解决问题的这些主张理论变成一个神圣不可侵犯或者当是真理的化身的时候，或者唯一的真理的时候，那你这个就变成一个教条来的嘛，是不是？为什么要用教条呢？就是宗教啊，就是那你讲十戒，那是不是教条啊？是不是基督教又好，回教又好，是不是？就是他那个所谓里面对人的行为的一些规范或者他的教义，他真的喂，他是一神教来的嘛，是不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嘛，是吗？除了我之外别无真理的嘛，这个是真理，是唯一的真理来的嘛，是不是？作为宗教没问题，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强迫你去信这一种宗教嘛，是不是？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嘛，他不可以强迫你嘛。但是当这种教条在政治上，即是政治上的主张或者理论变成一种教条，然后呢是一个即是唯一的真理，但是呢又跟权力相裹挟，即是有权力跟真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喂大佬，你是异端，你就可能真的要家散人亡，是吧？你是政治異見，你是異端嚟噶嘛？即係宗教上面你是異端嚟噶。喺當年嘅即係宗教作惡嘅時代，你是要俾人殺噶啦，已經係係咪？有宗教裁判所嘅係咪？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你變成一種教條就好大件事噶啦。變成教條，純粹從學術討論個範圍，最多就係話，即是在个辩论的过程里面有人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会容忍别人不同他不同的意见，然后将这种意见变成一种教条，终身服膺、即是不可侵犯，亦都不会放弃这一种看法，那他伤害都不会很大的。但是你这种教条变成一个绝对的真理，这种教条如果跟我权力相结合的时候，譬如共产主义就是唯一的真理，咁嘅时候咧，咁你同权力相结合，咁呢个就非常之恐怖啦，系嘛？咁所以睇下过往苏共嘅历史，或者中共即系所谓残害人民嘅历史，咁可以睇到系嘛？你话呢种教条同权力相果协，即系相结合之后，嗰、那个危害有几大咧？系嘛？睇下文化大革命咪知咯，系咪？即係睇下當年嘅蘇共喺史太林時代嚇嗰種即係對人權嘅嗰個打壓，同埋即係扭曲人性嘅嗰種嘅做法，咁誒即係呢啲歷史大家都唔會話好生疏嘅。所以胡適佢反對嘅就係你唔可以將主義變成一個教條或者鐵律 這個才是一個問題，是應該用一些比較進化的觀點，同埋用所謂歷史的態度咧，嚟研究各種不同的主義啊。咁呢種態度比較正確嘅。咁所以後來即係胡適寫咗一篇文咧，就將佢對新思潮嘅睇法咧做一個概述。嗱呢度我想引述佢即係呢篇文章裏邊嘅即係一個結論啊，即係呢一百幾十字啊，其實都可以對我哋咧係好有啟發參考嘅價值嘅啊。咁胡適就話咧，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新思潮的將來趨勢，依我個人的思見看來，應該是注重研究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應該是研究問題之中做介紹學理的事業。新思潮對於舊文化的態度，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功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麼呢？是再造文明。嗱，呢段説話咧就係佢對嗰個新思潮或者呢啲主義啊，研究主義嘅睇法啊，一個結論嚟嘅啊，即係新思潮包括共產主義啦、馬克思主義啊，或者社會主義其他各種唔同嘅流派，當時亦都有傳入中國嘅基爾特社會主義、工團主義、工會主義係嘛？咁啊，馬克思嗰個就叫科學的社會主義，淨係一個社會主義都有各種唔同嘅流派係嘛？即係達爾文嘅進化論啊，跟住呢個民族主義嘅思想啊，西方嘅民族主義思想同中國冇一個有形啊有系統嘅民族主義嘅思想嘅啊，咁但係西方有係嘛？自由主義係嘛？呢、這個實驗主義等等係嘛？你唔好將佢變成一個戒條或者一個鐵律係嘛？你係即係話嗰個呢啲所謂新思潮嘅精神係一種評判嘅意見，或者叫批判嘅意見係嘛？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所有新思潮就是再造文明，用胡適之的讲法来讲是再造文明，是吧？即是人类社会在二十世纪开始，是吧？那大家都觉得这个人类社会是开始慢慢走向文明嘛，要告别野蛮嘛，要走向文明嘛，是吧？那你文明和野蛮的界线是很清楚的，是吧？咁你有呢啲咁嘅新思潮，佢係可以所謂再造文明。但係如果呢啲新思潮，譬如特別係講共產主義，佢變成一個教條、一個鐵律，但佢又有一個強固嘅組織，係咪嚟去硬銷呢啲教條，同埋強迫人民係咪要接受呢啲教條嘅話咧？咁呢個對人權就構成一個好大嘅傷害，係咪？这个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主张，或者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理论的架构，它是跟原先的目的建构这种理论的目的是相违背的嘛。你到最后它将它变成一个教条，你是用来毒害人民的嘛，是不是？即是等于在文革时代，是不是？这个左就是令左勿右，是不是？你不够左你都死得，是不是？即是说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是纲领来的，是吧？在文革时代就是阶级斗争为纲，是吧？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就变成一个教条，一个铁律。但这个教条铁律呢，是即是说强迫人民要去接受的，因为共产党利用它控制整个国家，即是控制所有的国家机器呢，它是可以对你实行这种所谓专制的统治，是吧？然后告诉你，我们就是要去一个共产主义天堂，所以要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你资产阶级，